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明明没犯错，还那么失衡，都努力过，可惜时间谁也没放过，我更疑惑，不信缘分是否有用，才像你会乐观的淡淡的祝福了，这种溺爱现在看来却加倍疼痛，一样的我想找回热情，一样的你想保持冷静，你呀我呀都得真的可以，一样的话再说 这首首播主打《一样的事》是由葛大为和许佳莹来为他保驾护航。歌手们都有着自己的风格，不论是唱歌或者是写歌，不同的合作，不同的组合会带来全新的风格。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由才女朱婧汐作词作曲，给了张信哲不一样的音乐气质，《不再》。 现实或梦境，我们的对白和呼吸，你说像我这样的人并不会真的愿意把心和身体交到谁手里，从此不再离去，希望我自己 希望我自己不再想就这样放过自己，你说我这样的灵魂并不会真的属于那一座城，属于那一个人，过安稳的人生，再拥抱已经好久没做梦，我表面不装，内心破洞，没灵魂的人追求。如果只有一条路，世界谁想漫游？如果只有一种花，四季哪有看透？谁比我懂得我的心有怎样关上耳朵，你才决定什么火最像我。多把我的独特，追求我的快乐，要是知错忘才会炙热。坚持我的原则，去接受我的功课，最好的到不好，活得愉快的就一次。生命本该创作，不该只是复刻，渴望活得有性格。我对抗现实的多，但我深深突破，把成见当成对手，让脑海不停地转动，想辽阔的地球。一个人最可贵的成就是想不得自由，有选择的自由，人总会被感情给勒索，或被现实绑架，身不由己，最是寂寞。不把我的独特 我们听到的是林俊杰为韩红创作的《忠于自我》。那之前呢 JJ 和韩红合唱过《飞云之下》，和那首歌相比较，这首《忠于自我》在旋律上是林俊杰更加鲜明的个人风格，而声音上更有韩红独到的气场。比起二人的合唱，这首台前幕后的合作更可以突出二人的风格。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次互相欣赏的一次合作，这就是由华晨宇来作曲，由莫文蔚演唱的《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 后半从前半分裂，人生是连环世界，你爱的不告而别，一生是多长时间。在自我思你。 也伤过几个人，而长大的过程谁都可能犯错的，妥协了青春，谁值得我们经历这首情歌，祝福每个你们。想真的紧紧抱着，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失去的，越靠近是不可以失去的，越靠近越寂寞着，双人即兴都有条不紊，别辜负下一个人，紧紧抱着， 这首来自榜上的歌曲萧亚轩的五五五，虽然叫做五五五，但是却没有 Elva 以往的劲歌热舞，而是很 swing 感觉的 blues 曲风。 个人 这首悠扬又慵懒的五五五是由陈珊妮作词，而作曲人则是参加过中国好歌曲来自内蒙古的音乐人苗小青，不同的合作产生不同的风格。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来自榜上袁娅维，别废话。袁娅维是 live 非常厉害的歌手，以往在录音室当中的表现似乎是削弱版的 Tia， 而这首歌在制作人 Okfeder 所营造的音乐氛围当中激发了袁娅维超高爆发力的表现，非常的过瘾。来听一下这首别废话。 就是你天地无风的技巧，擅长情话催眠警报、接通是开拍的剧本，按一日三餐的口味需要，设好圈套，锁定目标，愿意流过的笑来对我画地为牢，动就无言，优雅成熟的外表也是孩子的苦恼，动就无言。少了这一套 Don't speak， 游戏的酬劳，在今夜凉水的话 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有他的昨天依然成

着热闹的星空。什么寂寞，什么难过，都告诉我，我帮你一扫而空。我和你 anytime is happy time， 在一起 anytime is happy time。 你和我牵着手，一起喝进白啤酒。 I'm with you anytime is happy time， happy time。一起 anytime is happy time， 我和你 anytime is happy time， 在一起 anytime is happy time。 你和我牵着手，一起喝进白啤酒。 I'm with you anytime is happy time， happy time。 Like I can hear your heart beating. When summer's gone, I'll be sad and stronger. When you leave, I know you've never been close to me. I hope there will be one day you finally get your dream. Get your dream. Memory. 们听到的是宋秉阳和黄淑慧带来的 Good Night Goodbye。宋秉阳在推出第二张专辑《宇宙唯一的你》《Do It Like This》之后呢，又接连发表单曲，刚刚就是二人合唱的一首歌曲。宋秉阳在这首歌的创作上，并没有他自己一贯的潮流电音的风格，而是选择了非常舒缓的音乐剧曲风。那这样一来呢，他和黄淑慧非常民谣风的嗓音就更好的结合在一起了。苏打绿与进入休团期已经不短的时间了，吴青峰是以个人身份发表了全新的单曲，这首歌便邀请到了时下有着非常好口碑的爵士女生 Joan 巴巴来合唱。复古八零年代的曲风在二人的配合当中呢，既不同于苏打绿的小清新，也不像 Joan 巴巴演唱的那种爵士味道，而是混搭出了一种在炎炎夏日里畅快淋漓的感觉。我们就来听吴青峰和 Joan 巴巴带来这样一首 Everybody Who Who。 哪有什么都能说出个意义，废话成包装成大道理，没有意义会不会反而有意义，山水墨下需要一些留白契机。我快乐时候，我难过更要，对危险的渴慕，对现实的疏忽，有时候。 期待着你和我如何相互对待。如果你是我所看到的会是白天还是黑夜，我们在同一个世界。 黄绮珊即将推出的新专辑《时光》，这首主打歌《当我们在同一个世界》，萧敬腾不仅担任作曲和制作人，还和黄绮珊一起合唱。这首歌并没有表现出萧敬腾的摇滚力，而是带来了有些九十年代经典对唱情歌的状态，仿佛有种莱昂内尔、李琦和惠特尼休斯顿互相飙歌的感觉。而下面这样一首对唱歌，则是两位实力歌手歌声上的合作和 battle 相互激发出对方这种激昂对撞的感觉。我们就来听王力宏、谭维维《缘分一道桥》。 长生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无马独阴山。 望眼千里乱葬岗，乱世孤魂无人访，无言谈 我们听到的是2016年张艺谋导演电影《长城》的片尾曲，王力宏、谭维维《缘分一道桥》。我们可以听到谭维的高音亮嗓，也激发出了王力宏声音当中的侠骨气概。这个小时我们分享到的是不同的合作、不同风格的歌曲，无心插柳的惊喜。当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音乐的默契无所不在。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江欣时隔7年之后回归歌坛的单曲，叫做《重生》，他再次邀请到好友许巍来作曲，相信你听了就知道了，真有对味的感觉。女版许巍绝不是浪得虚名。 十分由我们来陪伴，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不对，好感情不被浪费，对不对？就算他一直不给你答案，他爱不爱你，你早就明白。好，你还该被宝贝，对不对？你值得遇见更好那个谁。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